35集，古尔丹的叛变。 成功了！ 一个兽人战士大声叫喊道，毁灭之锤也随之笑了起来。他们已经胜券在握了，无论他派出多少战士猛攻，这座城市的城墙都岿然不动，但是城门在持续的撞击下已经出现了裂纹。城门一旦被攻破，他的战士们就能涌入洛丹伦，粉碎剩下的守军，并且将这座城市夷为平地。有了这里和精灵森林作为基地，他们就能迅速横扫大陆剩下的地区，将人类逼回海边，最后把他们赶下海。到那时，这片土地就属于部落，他们就能结束这场战争，最终开始新的生活。毁灭之锤倚在他的战锤上，看着他的部下再次撞击着厚木与钢铁制成的城门，他又一次想到，要是食人魔也在这里就好了。食人魔可以爬上城墙，或者用他们的木棒在厚厚的石墙上砸出口子来。他不明白为什么古尔丹以及他们的士卒还没有抵达，他明白自己是通过翻越山脉才能这么快赶到这里，但是古尔丹再怎么慢，现在也该到了。 大首长，看！ 毁灭之锤听到喊声，他抬起头，看到一个士兵正指着天空中的一个黑影，那仿佛又是一只狮鹫。他愁眉苦脸地想着，在新特兰的森林里，这些带羽毛的怪物被证明是十分致命的，在奎尔萨拉斯也是如此。在这里，他只见过寥寥几只，其中一只飞到城中又飞了出来，但除此之外并没有参战，但他仍然警惕着。满锤矮人十分强壮敦实，他们的坐骑飞得很快，他们的风暴战锤就像兽人们的战锤一样致命。他们虽然身材矮小，但却是不可小瞧的敌人。如果有更多蛮吹矮人将要抵达，他就要做好准备。但是在云层映衬下的那个黑色身影变得越来越大，那个黑影身形蜿蜒而且修长，不可能是狮鹫。而且毁灭之锤听到他的士兵们在那个黑影飞越他们时发出的欢呼，这是一头龙，这是个好消息。那些巨大的野兽可以用龙焰对付城门，还可以扫清那些城墙上的守军，这座城市已经是他们的囊中之物了。那头龙稳稳地落在湖边，他刚停稳，一个身材高大的兽人就从他背负的鞍座上跳了下来。毁灭之锤把战锤背回身后，大步迎上前去。毁灭之锤曾经见过这名战士，他是祖鲁西德的亲信之一，一位强大的骑士。根据报告，他是最初几个敢于骑上那些仍然叛逆的龙的人之一，托格斯，这是他的名字。 大酋长在哪里？我有事必须告诉他。 我在这里，什么事？ 我带来了祖鲁西德的消息。 说吧。 古尔丹，他逃跑了。 什么？什么时候？怎么跑的？ 就在你离开不久之后，他和古加尔一起带走了暮光之锤和暴烈氏族，他们将船重新驶回无尽之海，航向南方。我们氏族的人发现了他们，飞下去质问他们为什么走错了方向。古尔丹用他邪恶的法术杀了他，我亲眼看着这一切发生。我本打算去追他们，但我知道必须告知祖鲁西德，他命令我立刻赶到这里来。 你做得对，古尔丹能够杀死你的族人，那么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你，然后我们将无从知晓他的背叛。该死的家伙，我就知道不能信任他，现在他还把船带走了。 我们能飞去追他，祖鲁西德说他会让其他龙骑兵做好准备，我们能把他的舰队和上面的所有兽人都烧成灰。 没错，但是首先你们要靠得够近，古尔丹的法术很强，古加尔也是。我就知道他造那个祭坛会是个麻烦，我居然放任他把那些食人魔变成了新的战士，加强到他的队伍里。 毁灭之锤咬了咬嘴唇，为自己的愚蠢而自责。 他对获得新武器用于对人类的战争太兴奋了，以至于忽略了他自己的直觉。他的直觉已经警告过他，这个术士所做的一切都只会是为自己做打算。托克斯仍然在等待着毁灭之锤的命令，但是另一个兽人跑了过来。他们都转过身去，是毁灭之锤麾下年轻的黑石氏族二把手萨贝克。他停在不安地敲打着地面的龙尾不远处。 怎么了？大酋长，有个麻烦，山路被切断了。什么？发生了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再也不能通过那些山路了。我派出了战士去侦查那些山路，但他们一个都没回来。该死，那个人类背叛了我们。我就知道不能相信一个会出卖自己种族的人。 然而毁灭之锤又想到，那个穿着斗篷的人应该不敢背叛他们，要么是联盟显示出了更加强大的力量，要么就是他们用一些比被部落统治更加迫在眉睫的东西威胁了他，或者他们发现了他的背叛，剥夺了让他能够控制住山路的地位。没错，这种情况最有可能。那个时候，那个男人那么急切地想要谈判，不大可能现在就反悔，特别是部落的军队还在附近，他一定是被抓住并且被废除了，现在由其他人控制了那片山地。但是这对结果而言也并没有什么改变。 有多少人被困在山上？ 不好说，至少有半数的氏族，甚至更多。不过我们这里还有不少人，一旦古尔丹和其他人赶到，我们的人数还能更多。 其他人？其他人不会来了。古尔丹背叛了我们，他带走了船，还带走了两个氏族，去了无尽之海。 啊？为什么？如果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，就都会无家可归，包括他自己。 这场战争根本就不是他最关注的，他找到了什么别的东西，什么强大的东西，这个东西会让他强大到不需要部落的保护。 啊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这样我们可能就没有足够兵力去攻破这里了。 毁灭之锤不想往城墙那边看，但他明白自己的副手说的对，这座城市的确比预想的要坚固得多，城里的守军也要顽强得多，而联盟军队从背后发起的进攻也令他猝不及防，极大地削减了他们的兵力，而且他们现在也没办法从任何地方得到增援了。这还不是唯一一件让他心情沉重的事，古尔丹一个人的背叛已经够糟了，但他还带走了其他兽人，他们把个人的意图看得比部落的目标还重，把私欲看得比他们人民的需要还重，而这正是最初驱使毁灭之锤杀死黑手夺取权力的原因。他也曾经发誓要终结这种堕落，让他的人民重拾荣誉。他绝不能放任这样的背叛行径，无论这会让他们付出多大的代价，或者让他自己付出多大的代价。 雷德、麦姆，带上你们的黑齿氏族前往南方，你们沿着湖往回走，从那里穿过希尔斯布莱德到海边去。古尔丹逃走了，但他只有两个氏族的人，用不上我们全部的船，剩下的船应该还停在那里。追上那些叛徒，杀光他们，让他们的尸体沉到海底。 但是这座城市，这场战争， 我们人民的荣誉危在旦夕，我们不能纵容他们。把这看作你们重获荣誉的机会。我会带着我的氏族以更慢的速度向南前进，一边沿路掠夺破坏，阻止联盟军队追击你们。我们将保持这条路通畅，方便以后可以杀回这座城市。我们还会回来了结这一切的。 他们这次是在城市毫无防备的时候进攻的，毁灭之锤自己也不相信这样的机会还会不会有下一次。虽然黑手兄弟看上去并不是很满意，但他们点了点头。 如你所说，告诉祖鲁西德，把他所有的龙派到无尽之海，飞得越快越好，你会有机会为你的族人报仇。 我们会的。 复仇的想法让托克斯忍不住笑了起来，然后他转身爬上自己的龙。毁灭之锤退后几步，给这头巨大的生物让开足够的空间展开翅膀， 重新飞上天空。毁灭之锤看着他们飞走，又咬紧了牙，他的双手因为震惊和愤怒而颤抖着。本来胜利已经近在咫尺了，最多再有一天，这座城市就是他的了。现在机会就这么没了，即使最好的情况下他赢得这场战争的希望也很渺茫，但是荣耀一定是最重要的。塔龙血魔就站在附近，毁灭之锤打量着这位死亡骑士。 那你呢？你这具腐烂的尸体又有什么打算？你曾经追随古尔丹，现在他背叛了我们所有人，你要追随他而去吗？ 古尔丹已经忘记了我们的人民，而我们绝不会。部落是我们的一切，我们向部落效忠，也向你效忠，只要你还领导着部落。 那么去掩护我们的人撤离城市。 遵命，大酋长。 古尔丹，你将为此丧命，我要让你为背叛我们的种族，威胁我们的生存付出代价。 毁灭之锤高高举起战锤，向着天空挥舞呐喊，天空并没有回应，但是毁灭之锤因为宣泄出来而觉得稍微舒服了一些。他放下战锤，把注意力重新放回到这场战争中，他已经开始强迫自己考虑如何才能最好地把他的士兵们带向南方，如何让部落其余军队赶向海边。